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鬱敏踩牆同大家見面啦，真係好熱。 冇嘢，唔係呢，而家個即係天氣係反常嘅，全世界都係嘅。你睇台灣最近真係好大鑊啦，係咪？38度、39度，跟住就嚟個大雷雨，桃園機場都浸水。我老婆先同我講，一落機就同我講啊，哇！桃園機場浸水啊！ 咁即 係就係 嗰個 太陽 落 機。咁咪，佢啱熱，佢同我講熱到跳舞，跟住佢翻咗嚟先至出事，好在係咪？咁仲要係嗰個第二航廈，即係長榮嗰、那個嗰、那個航廈，你明唔明啊？跟住而家民進黨，你咪賴咯，賴國民黨咯，屌佢做咩嘢叻嘅啫，係咪？屌你，最好噶啦，唔、哎、關我哋只前朝嘅，咁即係等於梁振英咁解啫嘛，係咪？嗱，我而家話俾你聽啊，你同我講嘢客氣啲啊， 係啊， 你都係噶，係咪？要客氣啊，佢哋話唔撚使客氣啊嘛，我哋咪要客氣咯，你明唔明啊？其實大家都唔使客氣啊。唉，即系你哋真系客气啊！铺天盖地，屌你啲无限上纲、歪曲事实，系嘛？讲到而家嗰班学生好似系凉血嚟嘅，系嘛？人渣嚟嘅，系嘛？冇呢一个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嘅，即系越讲越离谱。人哋而家唔搞咩，周围都搞啦，六四集会，礼拜六嗰日啱啱啊，系唔去你嗰度啫嘛？我唔去你嗰度就唔捻得，屌你老母！你摆明就系流民强盗嚟噶啦！咁啊嘛，喂，樹人學生會或者嗰個篇嘢係嘛，講話你係呢個保姆係嘛，屌咁就發癲啦係嘛，跟住哦，你話我保姆即係去悼念嗰啲係雞，咁樣樣都噏得出嘅，出曬嚟噶啦啲人，包括啲咩黃明樂啊嗰啲寫文，哇排曬隊出嚟噶啦已經，咁啊點啊？咁又如何啊？唔係你嘅時代嚟噶啦，而家已經係真係唔好意思係咪？唔單止呢班老屎忽，呢班中年人都應該去撲街，係咪？喂，敢於自見，為己為言，斯不自見之患也，係咪？你啱曬，係咪？喂，我哋呢啲，你又話我搬龍門啊？六年前你係悼念六四，屌你媽！我由低温開始悼念添嘛，六年前撲你個街， 係咪？寫知道你哋有問題都俾好多 寫文章啊，屌冇人比我寫得多啦，啱唔啱啊？講六四係咪？當年啊，我每日一篇啊，喺即係呢個成個運動89年嘅時候，我寫得最多啊，可以出本書啊。當時89年啊，7月我出本書啊，叫《神州巨變與台灣風雲》啊。屌你真係翻我舊帳係咪啊？俾面你係嘛？費事同你交互係咪？呢幾年嘅六四動議我都唔撚投票啦，已經你明唔明啊？係咪啊？即係。讲唔可以平反六四，我系低温第一日已经讲啦。我话咩理由要求一个杀人政权去平反？只系呢个六四惨案唔使平反噶嘛？嗰、那个是非判然系嘛？是非对错好清楚，判平咩反啊？你一日提平反，你一日就系承认呢个政权啊嘛？系咪？我当时写嘅文章系讲得好清楚，喂。是要同呢一个杀人政权，全世界嘅中国人要同佢割席啊嘛！白纸黑字喺度嘅。好啦，跟住香港年年有烛光晚会，我哋都去。我同阿长嘅理论都系我哋 show up， 呢个都系一股力量。点知你呢班唔家产一路就揸住呢啲一路吃老本，系咁吃老本，冇增值系嘛？然后交化，喂，我哋喺公元2000年啊。已經覺得唔對路，你知2003年借你個台喺度叫人上街示威倒董，係咪？跟住落嚟都引嚟 到2014年才正正式 式叫做搬過個場地搞一次叫香港人 的所謂悼念的集會，是吧？那你就已經在那裡計我們了，是吧？喂，我們真是個彈開風氣不為師。今年的爭論更激烈，就不是你和我爭論，你是同一班九十後千禧後的人爭論，是吧？你而家呢啲七十後都一樣，你扮咩啫喺度？個個大佬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喺度扮乜嘢啫？係咪？即係而家，如果你仍然繼續喺度即係抹黑呢一班年青人，唔係講道理嘅，咁啊即係大家唔使客氣，係咪？寫篇文話唔使同啲大學生客氣，咁即係點啊？屌你有冇殺人啊？嚇！打架啊要 林红友 啊， 林红友， 屌你学咩唔使客气喎？呢咁嘅湿鸠律师叫咩名啊？嗰个叫做 任建锋， 任建锋啊，屌你唔系林建锋啊，任建锋咩人嚟噶呢个？系咪？ 原来系啲澳洲移回流嚟，香港澳洲移民嚟噶咯。 卢斯达叫佢做澳洲西人，啲、西人唔系真系代表西人喎、啊，呢、這个系西人咧，呢个系另外一个讲法嚟噶吓，大家知道西人咩意思啊？即系我哋又啊唔方便喺我哋节目咁干净嘅节目里边讲，呢啲污言秽语系嘛？嗱，而家你睇呢两日嗰个舆论战啊，大家都睇到啦，好清楚啦，系咪？咁但系呢班年青人，喂喺六四嗰日周街有座谈会嘅，睇唔睇到啊？港大有一场系嘛？中大有一场定两场系嘛？周围都系开紧研讨会。係嘛？梁天琦又去一個研討會，黃台長又一個研討會，其他嗰啲啊，即係青年新政啊嗰啲有關嘅人啦、啊，陳浩天啊、主席啊又開研討會，全部係嘛？人哋可以同你辯論嘅，係嘛？不過我覺得唔需要同佢哋客氣啦。不過我就會同你客氣啫，有時扮下嘢，啲後生仔真係唔會同你客氣咯，係徹底唾棄你。我而家話俾你聽，你都未知死。所以我昨天立法會講過個即係選舉條例雜項修訂的時候，即係我哋乘機就喺度發炮，係咪？到今時今日，每年政府都要提一個選舉條例，即係嗰個雜項修訂，講下功能組別個選民基礎，有啲人換啲咩咩咩界別落去，喺度小修小補，係咪？但係永遠都唔肯擴大嗰個選民基礎，呢、這個同基本法都冇關嘅，你都唔做，係咪？叫你公司票变成个人票，团体票变成个人票，又唔做，呢啲都系泛民要求嘅，唔做，系咪？咁啊，每年都小修小补整啲修正案，今年我咪玩 Q 佢咯，我提啲中文文本嘅修正案，顺便就即系借题发挥。所以我觉得我琴日嗰段嘢，即系我唔系喂万恶嘅功能组别，我哋闹咗好耐啦。我系批评你泛民主派，特别系民主党。你在2010年走入中聯辦密室談判，跟住貢獻你哋嗰個所謂區議會方案，跟住你喺度大放厥詞，話兩邊而質變。琴日我收你呢班人嘅時候，吳家產我右手邊啲民主派一個都冇喺度坐喺度，除咗一個梁繼昌走鳩曬全部。劉慧卿喺度嘅時候，左一句張委員長，右一句張委員長。我哋講過九啊幾次啦，呢四個泛民主派見呢個張德江。我叫佢做張匪德江，你見佢嘅時候，哇大佬誠惶誠恐，跟住就自以為得計啊！我督佢，我直情喺佢面前叫佢換呢個梁振英啊！梁振英嘅手都震埋啊，好撚開心。喂，咁你即係等於接受咗中共可以直接干預香港嘅政治咁解啫嘛？你自己解決唔到係嘛？你就揾佢嚟幫拖，嗱，你幫我搞掂梁振英啦啫，咁樣唔係淨係我咁講啦。喂，连亲民主派、亲民主党嘅苹果嘅李兆富喺佢嘅专栏里边都系咁讲啦，大佬，你有咩理由？喂，你系应该同呢个张德江据理力争，讲香港而家个政局嘅问题，而唔系喺佢面前数落呢个梁振英嘅不是。屌你乜小学鸡！更何况你越去喺佢面前数落呢个梁振英，佢系更加唔会接受。梁振英点会发提神啫？屌咧，梁振英日日都有人督佢背脊噶啦，系咪？有啲人唔督添啊，净摆明居马啦，好似田北俊行出嚟就系我唔妥梁振英嘅，自由党唔会支持佢连任嘅咁样。但系佢又冇问过自由党喎。屌咧，佢呢个党又好得意喎，作为荣誉主席，屌个主席 都未講，係嘛？佢自己可以行出嚟講，佢又好好笑喎，係嘛？喂，你免顏示敵嘅呢啲叫做，屌你又係死罪嚟嘅，所以我而家要出一本殖民主派賣港實錄，屌你好撚多新材料，我而家話俾你聽。喂，你睇翻呢件事，六四晚會嗰個爭議，你支聯會或者支聯會呢一堆人嘅啲泛民主派嗰個嘴臉係咪啊？包括你而家揾嗰班老鬼出嚟聯署，蔡子強啊、陶君衡啊、林耀強啊，六四要聯署係嘛？屌你真係悼念也是抗爭，屌你真係咁又喐啲僆仔，你嘅時代已經過咗去啦，老實講。點解唔過咗去啫？而家邊個會睬你啫？啱唔啱啊？要選舉你又輸，講咩啫喺度？係嘛？喂，咪各有各做咯，係應該話啊，大家用唔同嘅方式。去悼念六四，我哋都冇忘記27年前嘅呢個六四慘案，係嘛？對於一個殺人政權，係嘛？即係我哋一定要同佢劃清界線，係應該要咁啊嘛？你唔係，係嘛？即係你係會令到呢一班年青人係離心離德啦，大佬。佢根本咪老實講，你而家睇下知道嘅。不過佢最近睇到個選民登記。嘅數目，佢哋啲泛民主派可能好開心。哎呀，啲老嘢，屌你真係新登記人數多喎，咁唔係投俾建制派，投俾我哋啦，係咪？屌你嗰班後生邊仲有份咧？係咪？又係以為得計，係咪？好開心，咁啊講就話啊，你咁多老人家，梗係投俾呢個建制派啦。屌老人家未必係投俾建制派嘅，我話俾你聽啊，老人家有啲係投俾呢個殖民主派嘅，係咪？老人家甚至有啲會投俾本土派嘅。系嘛？唔好一口咬定啊！系嘛？即系呢个泛民主派喺嗰个所谓六四烛光晚会嘅争议里边咧，就其实佢唔系因为呢啲大学生啊，包括孙晓南，包括树人学生会啦。其实最即系讲到尾咧，就系喺两篇文同埋一個講法啦，即係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南嗰個講法啦，明白？咁後來佢都出嚟更正啦，甚至道歉添啦，係咪？咁你就揸住咬住唔放，走去歪曲事實，係咪？以偏概全，你呢班賤人同共產黨有咩分別啊？俾我聽，成日識鬧建制派嗰啲人，歪曲事實、混淆視聽，屌你咪喺度歪曲事實、混淆視聽，係咪？你明明知道啲學生唔係咁樣講。孫曉南嗰個講法，咁佢亦都更正咗，係咪？樹人呢、這個吳桂龍啊，嗰、那個總編輯嘅講法，佢喂佢話你說得不夠，佢要加以補充，要再整一篇俾你彈，係咪？好清楚嘅立場，咪就係呢兩堆咯。其他嗰啲就係話我行動表示，我唔會參加呢個集會，唔去參加集會，屌你乜你就反台啦，係咪？人哋唔去參加集會，唔去你支聯會嘅集會啊嘛。所以大家今日要睇下 Billy 峰嗰篇文，一阵间我哋铺出嚟俾大家睇下，系咪？睇下佢嗰篇文讲得好清楚噶啦，大佬系咪？上个呢个礼拜一，我特登将我两年前嗰段即系六四集会嗰段发言摆出嚟，系咪好清楚啊？点解屈得就屈啫？系咪？你再睇下今日李仪嗰篇文，好清楚噶嘛？系咪？李仪甚至对嗰个所谓保姆嗰种讲法，佢都。冇话去谴责或者批评，佢理解系嘛？嗱，你睇下，即系前学生会会长啦，呢个港大阿 Billy 啊，你睇下佢呢篇文啊，我唔会出席支联会嘅悼念晚会，唔会出席支联会嘅悼念晚会，唔等于喂忘记呢个六四呢一个历史啊嘛，系咪啊？啱唔啱？所以你睇下佢有一个好清楚嘅说明，呢篇文颇长嘅。即係希望大家花少少時間喺 Facebook 嗰度可以睇到噶啦，跟住可以大家廣傳，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呢篇文好理性，同係喂大佬佢將個論述好清楚話俾你聽，係嘛？佢話我唔會出席支聯會嘅晚會，仲有幾樣嘢要講清楚先。第一就係支聯會嘅六四悼念晚會裏面嘅支聯會喺現代漢語嘅語法裏面嘅名詞嘅定語啊，係嘛？就係話支聯會嘅悼念晚會，唔係所有嘅悼念晚會。啊！呢個好重要啊嘛！喂，六四嗰晚有好多個，中大又有，係嘛？我哋熱普城有五個悼念晚會 ，OK？ 喺五區嘅新界東、新界西、九龍東、九龍西同埋香港島有五區添啊！ 港大又有一个悼念晚会，六四嘅集会系嘛？唔系支联会嘅悼念晚会就唔系所有嘅悼念晚会啦。呢、這个好清楚嘅。第二就系唔去支联会嘅悼念晚会，唔代表忘记历史，系嘛？嗰、那个逻辑系咪咁样啊？佢如果唔系，咁每年有二十万人出席晚会，咁全球应该有59.9880,000人忘记历史啦，系嘛？唔通噶嘛？即系等于你话啊，而家有二十万游行。咁啊，仲即系代表二十万系少数嚟嘅，因为咧仲有呢、這个600多万冇去游行，咁都得噶，系嘛？屌你话投票支持你嘅有几多票？咁香港嘅投登记选民有几多？你都系少数啫，咁 全香港反对黄毓民嘅有300多万选民，因为你个票数得30,000+， 咪就系咯，喂，呢啲咁嘅逻辑，喂，好清楚，你要个个大学生再喺度讲一次。你嗰班老鬼吳家產喺度混淆視聽，包括呢啲咁嘅呢一扎咩任劍鋒啊，係嘛？呢一班啊，即係70後呢一扎人喺你報紙有專欄，明報啊、蘋果就一路喺度大放厥詞，係嘛？揸住一點，你明明知道，喂，唔係咁嘅，屌你呢班咧真係盲嘅咩？你全部都係，係嘛？你有啲叫做平時俾人覺得好似好理性嘅人，咁你寫呢啲文係咩啫？係嘛？仲有一個咧，我都必須要講嘅就古德明咧，我同佢幾十年朋友啦。嗱，今日喺呢度講啦，即係我哋唔會因為唔同政見咧就朋友都唔做嘅，係咪？咁但係我覺得佢黐撚咗線，所以我而家話俾佢聽，我唔撚會同佢做朋友。佢同我做過同事添啦。佢喺明報月刊做總編輯嘅時候，我嗰陣時就係佢做總編輯嘅時候，我先可以有機會喺明報月刊登我嘅文章啦。寫咗好多期添啦，係咪？即係大家都叫好朋友，間唔中都約出嚟食下飯啊咁樣。但我覺得佢已經係喪失咗理性咯，即係你咁樣去批評陳雲，你係喪失理性嗰種。同埋我有理由相信你都係屌黎智英隻狗嚟嘅，佢養撚咗你10幾年嘅，你已經係咪？所以大家誒唔使來往啦，冇謂嘥時間。大家生命都有限，你又就死，我又就死，無謂花呢啲時間。我亦都不慣偽善，係咪？即系我最近睇到你啲文咧，即系你基本上都唔喺度讲道理，系、嘛？你系为批判陈文而批判陈，而写呢啲文嘅，为批判而批判嘅冇计，你唔系讲道理噶嘛？喺度讲到咬文嚼字同佢，你屌我唔觉得你啲文字会好叻过陈文，真系唔好意思真系。即系你中英文修养都好噶，但冇用嘅，你修养好，中英文嘅修养好，唔代表你个人嘅修养好嘛？ 坏人问人嘅心魔， 屌你谂乜坏鬼书生呢啲又系 最大嘅心魔就系、 是，即系梁文道嗰啲又系，屌你乜你坏鬼书读捻坏书，最直接讲嘅叫读捻坏书，我而家话俾你听，我真系同佢好熟嘅大佬，好老友嘅，即系不得已，即系情非得已冇计，屌你真系，我哋都系树敌为乐噶啦，冇得倾嘅，睇下几时佢就整翻两边俾我打啦，系咪？屌你咁即系，基本上系丧失理性噶啦嘛，边系讨论问题啫？而家系咪？我哋系唔怕俾人闹嘅，屌你又唔系今时今日俾人闹、俾人抹黑、俾人屈，我都惯捻晒噶啦，已经系咪？咁咪唔叫我瞓低，系咪？屌你咪黎智英几捻想我，几想我扑街啊？系咪？系另外嗰个阿英，即系梁振英几捻想我坐监啊？系咪？屌你咩咁要真系会扑街？咁你黎智英咁你啊嗱佢中意扑街啦，系咪？咁我好准，而家你扑街，咪我扑街啦，吴家产，屌你啦！报纸杂志准备执笠你睇嗰份 一 周刊薄捻到，系咪？阿东周厚过你啦，屌你系咪先？薄切切系嘛？咪冇嘢嘅，呢个真系邪不能胜正，我觉得。你个人系搵咗好多钱，咁啊点啊？但系你个荣耀就系你扮嗰个刊物有影响力噶嘛，系咪？钱你梗系搵咗好多啦，大佬，你台湾买落咁多地都搵咗好多钱啦，系咪？屌你咪嗰啲报纸杂志日日诽谤人，系咪？嗱，诽谤到有钱同你打官司嗰啲，你咪输咯，系嘛？屌张子怡有钱同你打官司，你咪输咯。屌你黄毓民冇钱同你打官司噶嘛，唔捻告你咯，系咪？唔告你我唾骂你咯，见捻到你我咪屌柒你咯，系嘛？屌你上次喺金鐘，我真係想行埋去屌佢老母噶。不過屌冇辦法咧，因為嗰個大局為重，個個喺度佔領無謂轉移視線咁解噶。我真係想埋走走去兜口面喺度屌柒佢噶，係咪？我會話俾你聽，你唔係英雄，你是人渣嚟嘅，係咪？屌你咩？你香港俾你搞到係咪？所以 喂，你又大把錢啊嘛，又可以養啲泛民啊嘛，幾千萬咁一年咁養啲泛民，係咪？屌，連兩個激進派，咪連個激進派屌咧，即係社民連都要收你錢咯，係嘛？先係陶君衡，跟住到梁國雄啦，所以同我講乜撚嘢都冇撚用，係嘛？你仲要收撚咗人錢之後，即係話避而不宣就梗噶啦，呢、這個冇所謂，俾人踢爆咗，你要諗個辦法去處理啊嘛，係咪？喂，好多人都收人錢噶啦，係咪？咁可能我俾錢嘅人唔想俾人哋知道佢俾錢，係咪？咁咪大家避而不宣咯，係咪？好啦，既然俾人踢爆咗出嚟，你就要認啦嘛，認你就要處理，處理就唔係將佢 bad day， 屌你啦，真係，係咪？係咪自己袋都仲得，叫你卓人嗰啲咪咯？喂，呢啲叫咩？呢叫無恥啦！仲有咩資格批評人哋啊？等於我話鳩陳偉業咁解啫嘛。你舉個牌話曾蔭權貪盡海陸空。屌你！原來你跟住又俾人揭發咗，你兩公婆接受呢、這、一個即係國泰豪華款待兩次，係嘛？嗰陣時你仲係社民連嘅立法會議員，你仲講乜嘢啫？講乜都冇用，係咪？人格好卑下，最嬲好笑。最近有人 send 張單張俾我睇，話呢個人民力量嘅單張，嗰張單張個頭咧就劉家雄加呢個袁微微，咁然後嗰張單張仲要喺網上 cap 落去嘅，連印一份靚啲嘅單張嘅錢都冇，屌你真係慘啦，係嘛？咁然後情誒呢啲嘢，呢咁嘅關於人民力量幾多件事喎？十幾件事喎，啊誒、不可不知的人民力量十件事，最後一件事就係澄清啟示啊！啟示又寫撚錯咗，啟示就寫表示個事喎，屌你咪！啟示係事件個事啊，柒碌！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嘛？自2013年3-5月起，黃毓民已非人民力量成員，咁即係點啊？就係2013年5月，我唔係人民力量成員，人民力量咪冚家產啊！而家好簡單啫嘛，屌你係咪？個客觀嘅事實就係咁解嘛。如果我而家仲喺人民力量嗰度，就我撲街冚家產啦，已經叫做。系嘛？呢啲咩政治組織嚟話？系咪啊？乜撚嘢政治組織啊？即系我，你話我有眼無珠又好，乜都好，又我好運又好咯，系咪？屌走撚得快好世界，系咪？2013年到而家，眨下眼3年，呢3年發生幾多嘢？我3年個香港變化幾大啊？你3年來，你人民力量而家變撚咗乜撚嘢？你話俾我聽，系嘛？你保捻住你伤诊两个职位，你保得到我都话你叻噶啦。话俾你听啊，而家咁嘅局面里边，即系你一个本嚟好捻多人支持，喂攞咗成17万票，系咪？喺上一次选举5区加埋，可以沦落到而家咁捻样，系咪？你而家咪伤诊两个加埋咯，咪嗰8万票咯。咁你跟住呢一个9月，你攞唔攞得翻嗰8万票咧？我担保你攞唔捻到。我喺呢度讲嘅，担保你攞唔到。其实唔止啊，加埋港岛区啦，咁成10万票噶，系咪？你攞唔攞翻呢10万票啊？你估可唔可以攞到3个席位啊？定系好似你所讲6个席位啊？系咪？唉，人哋有眼睇噶啦，大佬，讲有咩用啫？系咪？我哋俾你搞咗3年，由老萧开始，系咪？同埋你呢班唔家产搞捻咗我哋3年，咁我哋而家点咧？一日比一日強大，屌你真係！我係喺5區去嘅 ，OK 嗱，大家投多票啦，立個生死狀嚇，邊撚個輸就吞撚咗嗰啲贏你嗰啲票嗰啲票啦，好唔好啊？啊，串啲講啦，你唔喺度屌你澄清啟示，我冇咁撚興，係咪啊？不如咁啦，屌你咪同我哋嚇呢個陣營大家比較下啦，睇下邊個票多啦，好嘛？屌你揾个公证人啦！你多票过我，我吞捻咗你嗰啲票；我多票过你，你逐张帮我吞捻晒佢。喂，呢个真系唔系讲笑噶，好捻认真噶，唔使客气咩？而家兴唔使客气，咪大家咪唔使客气咯，系嘛？使乜客气啫？系嘛？屌你真系，唉！所以真系唔识讲。即係去到今時今日，你泛民主派仲喺度發緊夢，係咪？你以為喂，即係世界仍然係你哋嘅，係嘛？屌你，我塔之旁不容他人含睡，係咪？你真係好嘢，你大曬，屌你唔去你嗰度悼念六四， 哇，要俾你打到咁样嘅咩？系咪唔去都唔得？系嘛？边有咁嘅？喂，唔去，跟住叫人唔好去，点解唔得啊？系嘛？点解唔得啊？咩事唔得啊？所以睇阿 Billy 嗰篇文咧，我觉得真系写得好清楚，同佢讲道理嘅，冇啲情绪语言嘅嗰篇文系，系嘛？即系你哋个个有地盘，系嘛？屌你蘋果啊、明報啊，大把地盤。屌人哋，喂呢班後生就全部係靠喺 Facebook 嗰度啊寫文，接觸嘅人又話有限，係嘛？你嗰啲叫主流傳媒係咪？咁但係篇篇文章都砰砰聲。我係改文老師嚟嘅 ，OK， 幾廿年嘅啦。我由做呢個採訪主任做編輯，一路都係改文。到今日我都係改緊文，改緊我啲助理嘅文，改緊阿近嘅文，我都改文嘅，我改文專家嚟嘅。屌我最近睇嗰啲文，你嗰扎人嗰啲文係改無可改。屌你，呢個按照我當年嘅標準，我抌落紙紙攞嘅。我做即係做主做阿頭嘅時候，你寫邊咁嘅稿嚟，喂，我抌撚咗佢嘅，你知唔知？改無可改。但係呢邊呢班後生寫嗰啲，偏偏都哐哐聲嘅。我話俾你聽，你去辯論啦，再唔啱就。你都輸，行出嚟抽啊！你都冇得贏。你蔡志強出嚟抽啊！是但派個代表得噶啦，梁天琦、黃台陽、陳浩添，任揀一個啊！盧斯達、仇斯達，是但你揀啦，揀一個啦！屌你真係， 其實用到保姆呢個詞語嘅性質，咪同野百合嗰陣時嗰陣時嗰啲台灣後生話啲萬年國大老賊一樣嘅啫， 冇分別噶嘛。 即係你哋依班就已經淪落到係喺佢哋眼中嘅老賊咯。 所以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如果你仲唔回頭是岸嚇，快撚啲投降，即係到最後就係、是、一定係自取其辱噶啦。 釘在歷史的羞恥處上， 係一定你過去嗰幾十年數嘅嘢全部白費，係咪？喂，你去到最尾，你咪又要選舉？你何俊仁如果唔係區議會選咗輸咗，你而家唔撚少選超區啊？係咪？你而家李卓人唔去選啊？啊？咪一定要去選舉，係咪？即係你已經睇到當年企喺台上嗰班全部都立法會議員嚟嘅，梁國雄 ，OK， 何俊仁、梁耀忠、李卓人，係咪？企喺上面嗰扎鄭家富。支聯會啊！嗱，我而家數嘅全部都民主黨嘅大部分。而家企上台，到禮拜六，唔係得兩三個立法會議員咯，咁啊，已經少咗好多啦。咁你都仲未，咁都仲未醒。李蔡耀昌唔想做立法會議員咩？ 梗係想啦。 啊？ 做唔到啫嘛。 做唔到啫嘛。休息一陣。